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翻嚟第二節大香港早晨啦。啱啱嘅片段咧係有線電視嘅片段嚟嘅，咁係關於呢個補教中嘅訪問啦，亦都係訪問咗兩位家長，一位係怕康媽媽，係啦，另一位係 孫穎。 孫穎媽媽 係啊，個字應該係孫 孫啊，孫穎媽媽係咪㗎？你查咗未㗎？ 我以前查過， 係啊係啊係，其實真係讀個孫字。咁啊嗱，你第二節咧就會講一講關於普教中嘅一個嘅議題， 即係有線嗰個專題報導嚟嘅。 有線做咗尋日，有線做咗好多條片啦，而啲幾條片喺網上都瘋傳㗎啦。其中係啊，冇人瘋傳。啱啲一條咧就係即係我都見到好多人去做圖嘅，就係將嗰個嘅阿柏康啦，係咪柏康？ 係 柏康媽媽嗰個嘅即 係同西嗰個， 係啊，同柏康嘅對話就係。好驚咧！佢咧買番茄就叫買咗西紅柿咁樣。 西紅柿唔知講乜鳩。 因為呢個都好耐之前都幾經典下啊嘛。就網上面流傳個古仔，就係話有個大學仔就喺度買西紅柿，即係我哋都講過咧，就喺度話買西紅柿啊嘛。跟住然之後俾另一個同學笑鳩，佢話佢大陸仔咯， 抵撚死！ 冇錯啦，其實嗰個媽媽應該係我哋聽眾嚟嘅。就是、我哋恥笑補教中咧，大家仲記得咧，我哋之前喺節目有講過嘅，就係咧即係有一啲咧係響喺度通喺度信奉，亦都係響度堅持要補教中嘅家長咧。咁樣點樣係笑或者係令到呢一個政策係得以即係得到好大嘅批評？嘅聲音咧，最有力量嘅方法就係恥笑佢哋。 大陸呢， 大陸呢， 大陸仔， 大陸仔，大陸仔，講西紅柿啊，嗱，西紅柿啦，番茄啊，番茄啦，叫西紅柿，你叫土豆啊，係咪先？咧我唔知阿湯姆咧，你頭先有提到一樣嘢啊嘛，你想提到一樣嘢，就係關於普教中咧，其實我哋都講咗好耐噶啦，都有年零兩年啊， 點止啊？由呢個節目一開始做嘅時候已經講啦。 系嘛？系咩？ 差唔多。 唔系，我想补少少资料啊，唔好意思。咁就头先有线嗰个专题报道咧，就主要点解突然间又拎翻普教中出嚟咧？ 我哋啱想讲， 我哋咧乐此不疲去讲呢样嘢啦，吓，因为要真系要屌柒啊，佢乜样嘢？咁个状况就系因为之前其实即系教育局就系系咪教育局啊？委托咗呢个预常会。 唔係與常會，就委託咗個教院， 委託咗教院 報告。 你繼續講埋啊，唔該。 係啦，咁佢委託咗教院就做個報告，就係話咧，叫探討下香港中小學如何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嘅研究咁樣。咁其實二月嘅時候咧，就已經出咗個報告，就掟翻俾教育局㗎啦。咁但係咧，就中間一路都未有翻個報告出嚟，咁樣咁就即係大家都即係好猛整啦。究竟點解你有個報告，你咁耐都唔出呢？咁樣咁跟住就即係琴日就應該有啲消息流咗出嚟啦。咁所以就即係有線就做翻個咁嘅報道啦。咁樣咁同埋咧琴日咧吳克儉咧出席啲活動嘅時候咧，亦都係俾人哋啲記者問翻佢啊。既然你出咗個報告，咁點解你咁鬼耐都唔講咧？咁樣。跟住佢就讲返就係话哎我哋仲喺度分析緊嘅咁样。 返佢老母啦。 立法会之前讲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已经话咗会尽快将个报告交返去呢个教育事务委员会㗎啦咁样。咁佢就话呢而家暂定呢就会喺7月2号嘅时候啊喺教育事务委员会详细讨论有关研究报告咁以及大家关心普教中嘅呢一个问题咁话。 所以第一样嘢呢关于呢一个嗰个个新闻呢大家留意嘅就係、呢单新闻呢唔系由即係教育局啦或者是这个的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即、就是我们简称的语常会它是直接发放消息出来的。这一单东西是由有线电视不知道怎样的情况底下去拿到这个报告。而这个报告跟着吴克儉他走出来他是没有澄清这个报告又没有也都没有是即是同一时间的其实你作为吴克儉的话作为一个局长你有两个有几个回应的嘛。第一你说、这个报告呢其实我哋未发放出嚟喎，你咪可以闹有线电视点可以收到呢一个报告？即系唔系特别系将一啲嘅报告或者系透过啲咩嘅方法去流出？咁当然啦，佢梗系冇咁做啦。佢嘅直接系承认咗呢个报告咧，系佢哋系有做到嘅，兼且佢有个讲法嘅。我哋听一听吴克儉嘅讲法先。 嗱，啱啱吳克儉呢個講法咧，佢就話第一樣嘢咧，就話咧就冇呢一個全面嘅研究咧，證據顯示咧，就係呢一個中國語文嘅水平咧，係同呢一個普教中用普通話教中文係有直接嘅關係。我就住呢一點嘅話，都已經係足以係嚼到去諗啦。 唔係呢個，因為其實本身而家漏咗料出嚟，就話呢個咁嘅普教中嘅追蹤研究報告，就話喂，其實顯示到係普教中係對呢個教中文係冇任何幫助噶嘛，係有呢個咁嘅點喺裏邊噶嘛。而吳克儉當然，我估佢懶極啊，即係懶到閪啦咁樣樣啦，即係冇人睇到份報告，但係點都有人 brief 佢噶嘛，係咪先？咁佢應該知道呢個 point 噶嘛。咁記者都知道呢樣嘢，佢喂咁係咪有呢個咁嘅顯示喺度啊？咁佢個答案就係話。報告顯示就同冇直接關係咁撚樣，咁普教中同教中文冇直接關係，咁你點解要用 普教中文？ 唔係唔明白個成個邏輯喺邊度？ 唔係所以呢一個佢呢一個回應係嗰個關鍵啊嘛，就係話喂話一佢已經係開到口話俾你班香港人聽，成件事推行普教中係同中國語文水平無關嘅喎， 即係強行推咯，純粹為咗消費你嘅。 喺一個政策上面，因為通常你政策推行好理性咁諗啊 ，OK， 咁你梗係有一個所謂事前嘅 assessment。跟住喺中間推行嘅時候，有一啲所謂嘅評估，即係有啲 evaluation， 然之後再去即係叫做啦，將佢修訂啊等等啊嘛。咁呢一個係即係好理性去諗一個政策嘅推行過程啦。咁但係大家都知嘅，我哋嘅香港政府係唔理性同埋兼且係癲嘅嘛，係咪先？咁跟住吳克儉佢真係走埋嚟，淨走出嚟同你講，哇！其實冇一個研究話俾你聽，呢一個中國語文水平同埋呢個普教中係有關係嘅。你哋係咪諗多咗咧？咁樣，喂，即係佢已經係開到口話俾大家聽。整個普教嗰種嘅政策擺明嘅就係文化殖民嘅政策嚟㗎啦，你哋係諗多咗同呢個中文研究有關㗎嘛，咁當然有可能係我哋曲解佢啲嘅回應嘅，因為佢嗰個講法呢就係話冇全面嘅研究顯示啦，咁咩為之全面嘅研究呢？咁佢後面就補充啦，佢就話小學就六年啦，中學就六年啦，即係十二年啦，咁一個全面嘅研究嘅話， 係咪做十二年？ 係咪做十二年咧？ 黐啊！ 係咪做十二年咧？咁即係每年唔使測驗，每年唔使考試咯。 白老鼠 啊！唔係，即係你如果即係佢嗰個講法講得通嘅話，咁你喂你諗下啫嘛。咁我哋點解係會有定期嘅測驗，有默書，有考試啫？就係呢啲係一個所謂定期一啲係 regular 嘅 assessments， 去嘗試去將嗰啲嘅小學嘅即係嗰啲學生嘅水平係維持喺一個我哋預期中佢嗰個進度啦，係咁樣個考量嘛。咁但係吳克儉佢嗰個講法嘅就係話啊，學習語文或者學習一啲嘅語文係需要時間嘅，咁啊小學就六年啦，中學就六年啦，咁做個研究嘅話，人哋都已經係追蹤研究嚟㗎喇喎。即係你要留意嘅就係啱啱語常會去做緊呢一個同教院呢一個院校去做嗰個嘅研究，都已經係特登揾咗四間嘅院校， 係 做一個追蹤嘅研究。 即係由2012年開始㗎啦。 係啦，就係由你普教中開始推行嘅時候，就跟蹤住呢間院校裏面有啲個別嘅學生，就逐個個案去睇下究竟佢個語文能力喺呢四年以嚟會唔會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咁當然啦，佢嗰個設計上面啦，即係暫時根據手上嘅資料啦，咁固然係有一啲嘅所謂嘅叫即係 control group 啦，有一啲嘅就係話係有佢啦，就係即係叫所謂 experimental group 啦，就係話做實驗嘅小組， 對照實驗， 對照啦，係啦，做一個對照啦。咁一班嘅就係用普教中嚟教中文，一班嘅就係用翻廣東話嚟教中文。 係 結果得出嚟咩？結果得出嚟冇分別喎。 係 得出嚟冇 有啲嘅，譬如好似 係有少少， 譬如好似咩讀寫聽啊嗰啲咁嘅唔同嘅嗰、那個即係綜合嚟講啦，咁嗰個分野咁樣。咁譬如有一項我覺得幾有趣，譬如好似寫方面嘅能力咧，佢哋會寫明就話喺低年級嗰度咧，就好似係普教中強一啲。但是高年級咧就反翻轉頭啦，就係依個廣東話強一啲，但係咧最尾都包咗一句嘅，就係其實依個咁嘅所謂讀寫聽各樣咧，依啲咁嘅所謂指標咧，其實都好難話真係準確嘅。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因為本身而家設有所謂普教中班嘅學校咧，不管你中學或者小學咧，好大可能咧，佢哋會將一啲所謂比較成績比較好嘅學生咧，就編咗去依個普教中班，咁就變相令到咧就容易。普教中可能會好成績啲啦，有咁嘅情況。 湯姆佢講嘅一樣嘢就係話，如果真係要走入去、去 去研究或者調查普教中同埋嗰個中文語文水平嘅話咧，咁有一樣咧就係可能係叫做研究上嘅 bias， 就係因為咧你嗰啲嘅普教中嘅班咧，通常啲精英班。 嗯， 精英班的學生先去普通話教中文呢樣嘢，呢啲屎忽嘢咧係教育局諗出嚟嘅，就係咧就會係即係點樣 sell 啲家長，尤其係咧之前咧比較多直資學校都有咁樣 sell 過， 將普通話變成一個優秀嘅 係啦， 即係好多時候咧，都學校有四班，咁然之後咧嗱就會呢班精英班咧就用普通話教嘅，因為你哋叻啲，咁所以咧你哋中文堂咧就用普通話上，咁又難啲，咁又學到多啲普通話啦。 唔係啊，同埋佢成日都係講咧，就係一啲叻叻嘅學生先可以學到兩文三語嘅，其他啲學生咧就係你要學講。普通话都已经是比较吃力的了，但是、啊、你的女儿厉害一点，所以可以学一个普通话，但你看看刚才那条片、 啊、 刚才那条片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头先会有口音的， 有口音这个又不要歧视人家有口音、啊、人家这些鬼佬都可以有口音的嘛，但那个当然 是中国人来的，但是头先那条片的就是那个靓妹、嗯、你一看就知道她是背稿的， 你唔係個靚妹，即係，唉，我又唔係好想講人小朋友， 好樣板， 因為因為總有呢啲咁嘅靚妹嘅，總有啲靚仔靚妹，即係你喺一班裏邊咧，總有啲班長類型嘅人嘅、啊。我班長唔係熱血嗰個班長，你知唔知？意思係即係嗰個 position 啊，做班長、嗯、做風紀嗰啲咁樣樣咧，就會咧專門督灰嗰啲咧，專門 冇 辦。老師，哎呀，佢啊頭先點點點嗰啲，即係嗰個小妹妹咧係。在我的片面的观察只可以说就是很是那种类型， 不是啊， 他会觉得学普通话是一种荣耀嘛，是 就 是这个为什么是我 即是很建制的，简单 是很建制你看妈妈的样子啊， 是 就是不是我立对小朋友我不会攻击，但是觉得阿妈可以攻击啦，那妈的样子够建制，但是另一个呢就是阿柏康的柏康妈妈，喂柏康的话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要珍惜的一个香港小朋友，他讲出他的心底话，即是你话小朋友响读緊小学嘅时候，佢、嗯、已经同你讲佢学普通话可以搵份好工嘅话，呢个仲唔系思想奴隶。即係喂一个小一或者小二或者小三嘅学生，小学生㗎嘛。佢、嗯、已经諗定嘅就係话啊我哋学即係学好普通话可以搵份好工㗎。嗯嗯嗯，喂，呢、這个摆明系先上留底嚟噶啦，但系你另外嗰个嘅小朋友，嗰、那个妈妈真系问佢：，喂，你想唔想之后下一年都好似即系嗰个哥哥咁样用普通话嚟学中文啊？ 唔想啊！ 佢话唔想啊咁，跟住个小朋友答咩？ 听唔明咯。 点解佢嗰个如果用我哋嘅语言嚟讲啊？我真系唔知道老师啱乜鸠咯， 啱乜烂嘢啊！ 喂。佢個我真係聽唔明佢講乜啊！我真係聽唔明佢講乜。喂，如果你話用我哋嗰、那個用我哋嘅語言嚟講嘅話，喂呢一個係心底話嚟嘅喎。 係， 你諗下而家有幾多嘅學生係會咁真摯，係會將佢嗰個對於學業或者學習嘅不滿係咁切實對住個鏡頭同你講咧？你唯一一樣嘢嘅就係我肯定，我肯定頭先嗰位俊康媽媽同埋個仔咧之間個親子關係非常好。 係。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即系嗱，头先嗰片片，我唔系想批评嘅话，嗰个讲法，我系想批评嗰个亲子关系， 系啊，咁迂回。 唔系喂，你话我哋呢啲人咧，我哋啲人，即系我都有少少爸爸嘅咁嘅 feeling 啊嘛。 系，我知道你准备，我 唔系准备，冇讲啲咩。你觉得你离得远啊？ 即系你 汤姆，你汤姆，你真系，你觉得丧钟为你我而敲，系咪先？ 你又咪睇下点咯？ 唔系，我想讲头先嗰条片咧，头先嗰条片咧，阿俊康嗰个嘅妈妈同个仔咧，佢哋个对话咧，全程大家眼 神望 住，阿柏康、柏康、柏康，系眼神咧系好深情，大家望住大家去对话。而个细路咧对住妈妈讲就，我真系听唔明个老师讲乜咧。佢系好真挚咁话俾个妈妈听。我是有咁嘅困难， 阿妈眼湿湿嘅啫。 系啊，喂，呢一样嘢系嗰个亲子关系上面，你真系会站喺嗰个孩子嘅角度去考虑去学习中文呢一件事系快乐与唔快乐嗰、那个母子之间嘅对话嚟噶嘛？咁、嗯、但系另一方面嘅就系你见到嗰边嗰个家长，佢自己觉得嗰个学普通话好威嗰个咧、嗯，你见到个阿妈咧，佢系翘住手对住个镜头，同个女都系噶。两个咧，屌好似花轮同学嘅拇指一样啊样，你睇下，你睇下，哎好 baby， 你睇下我真系几威，普通话嘅， 咁啊都得个眼镜，嗯， 系啊个妈又多得个眼镜， 好多人中意花轮同学嘅， 有钱啊嘛， 唔系我想讲啊，即系你话 即係其實而家 even 報告都係未完全出嚟啦，咁我諗出嚟都可以再大屌㗎啦， 屌啦！ 但係其實而家即係所謂漏咁啲料出嚟咧，其中有個叫做比較確實嘅數字，應該就係、是、就係而家個數量，即係全香港中小學其實有七成。是有普教中班， 系啊，新东新西系重灾区， 而本身即系本身呢个系一个所谓长远目标嚟噶嘛，即系长远目标，即系佢由呢、這个、啊 即系我哋前年做紧 segment 嘅时候都有讲到啦、嗯，其实教育局一路都系用有个长远目标系全香港都普教中噶嘛， 呢、這个1999年发出嚟个所谓嘅长远目标啦，跟住之后咁啊当然大屌嗰一轮啦，咁但系而家自国教嗰个反国教以后，咁但系你普教中就系、是、可以继续蔓延， 都系继续 蔓延。去啦！屌你睇翻有线条片啦，或者你睇下其他啲图咧，都会见得到。香港成嗰个 map 落去，跟住港岛区、新界区，全部都成个 map 喺度。跟住咧，所有红点咧，但摆落去啊！哇！屌你老母真系好心寒嘅，你见到 串埋一个共字啊嘛！ 即系你串埋一个共字搞笑嘅，但系本身嗰个红点嗰个散落嗰、那个， 其实系好夸张， 系好恐怖嘅，大佬七成啊，讲紧而系。是睇嚟，如果你唔繼續，你唔真係唔大屌落去咧，佢係會 就慢 慢落。我都話咯，我哋有個手足住喺長洲噶咯。佢本身住喺長洲，就因為灘裏面空氣好啦，同埋係比較即係孩子學習啊，親近啲大自然啦。但係點知裡面所有中學都係教普教中 學？係啊，屌你變咗冇得揀咯。 跟住學校要搬翻出嚟啊，好慘啊嘛，大哥。 而家有啲講法就可能有啲學校咧就本身全撚部都係普教中噶啦。咁而家佢就嘗試不如諗翻我哋開設翻一啲廣東話班去教中文啦。 唔係，但我想補充一句咧，即係呢一類型嘅研究或者其實我哋而家討論緊嗰個普教中對中國語文喺呢個研究上有冇成效咧、其實係又調翻轉咁講。亦都 trap 咗我哋自己喎， 係， 即係因為我哋唔係話因為佢係有成效，佢其實佢喺個研究上面，佢係要做到啲指標，話你由普通話教中文學到幾好中文嘅話，有幾容易啫。佢好簡單啫嘛，只要讀寫聽講啲幾個範疇， 轉曬用普通話， 佢轉曬用普通話嘅指標咪得咯。即係譬如你話讀寫聽講今次呢個報告，佢喺度講嘅一樣嘢，就係嗰個考試或者去到考呢一個嘅考死啦！而家叫考 TSA， 考 TSA， 又或者考緊呢一個嘅TSA 評估啦，又或者考呢一個嘅中六嗰個嘅公開試啦 ，DSE 啦。佢話因為嗰個考試係用即係講嗰方面啊，係用廣東話作為嗰個考試嘅評級或者考試嘅標準個語言。咁所以咧，你係用呢個普教中嘅話咧，喺個國喺講嗰方面咧，喺今次呢個研究裏面就發現到係有一個好大嘅唔配合嘅地方，亦都係因為咁就所以批評普教中嘅政策，佢係冇一個好整全嘅配套。喂，但係如果佢教育局即係顛起上嚟嘅話，可以係。限制或者是用一個講法就是、如果你用普通話呢去考這個的 TSA 可以加分高分啲 黐 線嘅，你覺得不可以加分、這個、即是 你做不 出即是我有條大學在這裡講普通話，跟住我們這些本地疆呢就在這裡講廣東話，跟住大家在這裡做 oral exam， 喂，我加分佢唔需要一個制度上寫出嚟噶嘛？佢個考官係用翻嗰個嘅中國人做考官咪得咯？ 係， 佢一定有啲咁嘅老師個背景噶、喂，譬如再講嘅就係、是，你覺得呢樣嘢好荒謬咩、譬如阿田北辰啊，又或者仲有一個另外一條友唔知走咗出嚟又講嘢噶嘛？田北辰佢都有講過啦，佢話其實咧咁咧香港咧好多而家啲學子咧咁都唔係全部都係本地學生嚟嘅。都有啲係新移民啦、 有好多添。 咁好多啲嘅新移民嘅話，咁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其實用普教中、對佢嚟講都係有益處喎、 對佢嚟講有益處， 即係對新移民嗰班啊。喂，佢呢一個講法都講得出嚟嘅話，咁你覺得嘅，即係喺個思想上面，教育局嗰班人冇諗過，佢哋真係話其實如果去到讀寫定講考係考試啊、，OK 考試嘅考核、其實都開一條隊。是俾一啲講唔得好標準嘅廣東話嘅新移民去考呢一個 DSE， 你覺得好出奇咩？唔會好出奇嘅啫， 即係但係你而家佢嗰啲即係依個其中有個所謂依個普教中研究報告，咁其中一啲要點，頭先阿泰博講咗一點啦，另外一個有個講係讀課文啊，係為讀而讀，知識未能深化，咁、那個意思係咩咧？就係、是、話因為佢哋。 發現呢啲普教中嘅上課情況咧，係即係老師讀一次，佢又讀一次，咁啊完全咧就冇一個討論。 喂，有聽眾話補充咧 ，DSE 可以用普通話同埋殘體字嘅啦，已經。 哦，係啊，係啊， 所以你唔好話我有錯。 其實殘體字係以前考會考都可以用。 唔係殘體字不嬲可以用，但普通話嚟考用考口試嘅話，呢個係另外一個出題啊嘛。同埋，喂，同埋大家唔好忽視喎。啱啱平機會過嗰條條例，國族條例，其中一點嘅就係話係會檢視翻現行嘅政府佢裡面嘅政策會唔會歧視緊新移民喎，歧視緊中國人喎， 跟住話你就係用粵語就係歧視大陸人啦。 咁而家你調翻轉頭講緊嘅就係話，因為香港個教育制度，佢個教育制度淨係俾呢一個廣東話或者廣東話個評分嘅老師，淨係用呢個標準俾呢啲嘅老師去做個評分，係歧視大陸人，所以要安排一啲講普通話作為佢哋嘅母語。嘅考官，你覺得幾出奇啫？唔出奇， 所以不如我哋推進啲啦，要求佢有埋客家話、潮州話、學老話啊，推到佢去極致，推到佢去極致，乜嘢話都要有。如果唔係，你又歧視，係咪先？玩撚大佢啊！唔好淨係普通話。 頭先唔係頭先我打斷咗，湯姆湯姆你想講咩？ 唔係頭先嗰個所謂為讀而讀嗰樣嘢啊嘛，就係、是你就用普通話，咁佢就為讀而讀。咁佢對照啲咩咧？就係、是、譬如你可能教緊同樣嘅課文咁樣，你用廣東話教，喺見到喺廣東話嘅班裏邊咧，佢哋學生嘅討論啊，問問題啊，各樣都踴躍好多。喂，咁啊梗係啦，即係其實依、這個當然。普教中的問題我們講了很多很多次，譬如就著這個點為讀而讀這個點去講，喂你用普通話去讀中文和你廣東話去讀中文，那廣東話讀中文去那個中文堂才叫真的學緊中文嘛、你用普通話去讀中文你變成學外語來的， 不是這件事我們講了很多 是不是學外語嘛，那必然是這樣產生的。 但是你說就著這個報告呢，即是我們去深入去探討譬如這個普通話和即是普教中和這個中文水平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在個立場上面就是補充的，作為因為一直以來我都有講得很清楚的，就是說香港人我哋嘅母語係粵語，咁有咩理由嘅？就係用一個外來語嚟教我哋嘅語文咧，冇可能噶。呢個係我哋嘅文化權利嚟噶嘛。即係呢一個無論係普世價值去睇，呢、這、一個作為一個即係文化約章，喺呢一個聯合國裡面嘅，咁呢一個係我哋嘅文化權利。再講嘅就係話，咁我哋自己本身香港人喺我哋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啊高人高基本法嘅保障底下，我哋係有權。是以我哋自己嘅生活習慣，我哋嗰個嘅生活模式係維持住生活上不變嘅，就係講緊五十年不變啫嘛，可能嚟緊會變啦。OK， 咁但係咧如果退一萬步嚟講嘅呢一份報告，仲有一點係可以補充嘅，就係因為咧，我覺得呢個報告點解唔黑劍咧走出嚟嘅時候以我咧好致命嘅呢一樣嘢，就係師資上面嘅批評。在這個報告裡面呢、有講到一個的批評的論點，就是說現在普教中的師資是非常非常之參差，亦都其實補充一句是很勁差的、那他有不同的情況出現了。第一件事就是說要去搞普教中的時候呢，其實本身是講普通話作為母語的老師，他那個的學習大專啦，或者佢嗰個嘅 undergrad 咧，根本就唔係中文科嘅老師嚟嘅。 即係簡單啲咁講，佢直頭咧純粹係用大陸呢去教普通話， 係啦， 而並不是用中文嘅老師去教中文。 冇錯啦，咁於是咧喺街度求其執個識講普通話嘅大陸呢嘅話，有幾難咧？係咪先？咁你呢個喺廣東道嘅話，執到好多周圍係放啲地嘢喺地下噶啦，周圍屙屎嗰啲啦，咁。呢一個報告裡面就直指呢一個問題，就係好多學校為咗咧。即係可能呢個猜測，就係為咗嗰個嘅成本啦，又或者一啲嘅即係嗰個，因為請大陸人平啲啊嘛。根據我所知，呢個肯定。咁就於是就請一啲根本就佢喺嗰個嘅修業啊，佢個本科嗰度咧，就唔係學中國語文嘅，佢係學其他科，只係佢識講普通話啫。隻卷脷嗰啲嘅懶係好卷脷嗰啲普通話。 操你媽逼！ 係啦，類似咁樣啦。咁咧就教緊我哋嘅細路仔。咁所以咧，喺嗰個中國語文嗰個教授上面出現一個好大好大嘅情況，就係妖呢班係文盲嚟嘅啫。 所以會出咗嚟個狀況就係話，你變咗淨係教啲細路點樣講嗰個普通話，點樣發嗰個音。但問題係其實佢本身唔識中文噶嘛。 好啦， 佢唔識個裏邊嗰啲grammar 成啊咁樣，咁變咗佢係唔識教中文嘅，成個中文堂就變咗普通話堂。 直情係冇中國語文嘅修養啊！你講啊，你點識欣賞啫？即係你話學中文嘅話，有啲時候我哋呢啲叫門外漢啦。OK， 雖然我哋都係讀文科出身啊，好啊。 但係你有時讀中文嘅話，其實係你作為一個即係修養，你係識得喺嗰個審美上面係學識一啲係華夏文化底下嘅中國語文咁。咁但係呢班嘅即係不撈呢啲咁嘅撈佬，仲要係佢唔係自己本身讀中文嘅，只係識講普通話就教緊我哋嘅細路仔喎。咁你喺個思想上面，呢、這個報告直指嘅就係話，根本個思想上面係冇任何嘅準備，佢反而教嘅中文係一啲劣質嘅中文添。 好啦，變咗係大陸嘅口語，大陸就並不是真係寫出嚟嗰啲中文。 你講平仄已經唔識分啦。 你有托你睇下上幾幾勁，淨係講平仄你已經唔識分啦。 你用普通話， 普通話係啊， 普通話你用普通話係分唔到平仄噶嘛？點教古文咧？點樣教寫詩？ 唔係，同埋第二喺詩意上面咧，亦都有講過一度，我哋都成日提嘅問題啦，就係、是、本地嘅老師咧，根本嘅就係佢哋係要用普通話嚟授課，已經好吃力啦。就係聯繫到阿湯姆所講，就係、是、喂嗰、那個教學啊，或者課堂嘅氣氛一定係差嘅喎。係 啊， 即係你喂本身老師都吃力啦，咪教下架屌教普通話，翻嚟咪喺度拎副個課文喺度讀普通話就算數咯。咁但係好多關於一啲即係中國語文一啲嘅典故啊，或者一啲嘅即係譬如作家嘅日誌啊等等，你唔會喺課堂裡面講到嘅啦嘛， 唔揾到㗎啦。你睇嗰啲睇嗰啲抄鳩成語動畫廊嗰啲大陸動畫， 唔係你諗下 睇嗰啲大撚幕啦，你見到嗰啲成語簡體字嚟，哇拗撚曬頭乜鳩嘢？ 你諗一樣嘢啫，譬如我哋呢啲喺中國裏面即係叫都係即係浮浮沉沉幾年啦、你話叫我讀蘇式嘅普通話我都唔識讀， 蘇。 你点读？ 唔好尝试啊！ 点读啊？ 唔好尝试。 我都唔敢读，因为我知道一定错嘅。我都有知道一定错嘅。苏式嘅普通话点读咧？唔通你真系咁？但系读大陆人通常叫苏东坡嘅。 唔系咁，我哋都会叫苏东坡。 咁我哋都会。咁但系问题嘅就系、是，喂苏式嘅话，你老师点样讲佢嘅日子咧？我系想讲呢样嘢啫嘛。你讲唔到喎，即系本身系好有趣味。好有趣味嘅一個嘅語文科，就係、是、因為普教衝搞到變成係無論家長啦、教師啦、老師啦都感到非常吃力嘅話，即係所以結論係咩呢？唔黑劍，你真係落九次地獄都係落唔到嘅，即都係唔夠嘅。亦都係因為啦，即係我覺得咧，普教中咧啱啱呢一個報告啦，都係暫時啊，根據嗰個消息咧，都係有線電視嘅嘅報告嚟嘅。而其他嗰啲嘅報刊啦，譬如蘋果都有報導咧，都係即係 call 住資料來源係嚟自有線電視嘅、OK， 有線新聞嘅。咁我哋都係期待，等一等呢一個嘅吳克儉可以直接係將呢個報告拎上嚟咧，因為呢個報告其實都已經一段時間。 如果佢拎出嚟又點？老實講，即係我自己睇，你話而家漏咗出嚟嗰啲料，咁好多時都係講緊話哦，普教中嘅唔好處咁各樣都顯露咗一啲出嚟咁樣。咁完整報告裏邊，咁我覺得可能佢哋會兜翻下啦，唔會講得太死啊，或者 曲解下人哋嗰啲內容。跟住嗱，雖然係咁樣，咁但係其實並不代表普教中有害。 係啊，唔會講得太死咁講。好啦，出撚到嚟之後點？跟住其實而家見到个现况大家都屌紧噶啦嘛，全世界都屌紧紧噶啦嘛。佢可能想回头枪啦，想翻转头啦，不如我哋唔好再将呢、這个田北辰都走出嚟讲啦，话唔好再将呢个普教中成定为远期目标啦，不如我哋收咗呢样嘢去啦，唔好再有个时间表喺度啦，咁样。好啦，当呢件嘢可能学校都收到呢咁嘅指示，各样翻回头做啦。跟住之後點撚樣呢？你蹉跎咗幾撚多我哋香港人嘅學生呢？我哋 兩代嘅香港人嘅學 生，而呢最終係點撚樣呢？乜撚嘢人都唔撚使負責囉，咪一鳩撚樣同元帥一樣囉，即係你 制度嘅問題就冇個人需要負責， 冇撚分別㗎，唔係黑人一樣咁樣走出嚟。 所以任何啲嘅民生政策問題，翻到個結論都係關於全民制憲㗎，你冇得好講㗎嘛。即係所以不過就住呢一件事啦，咁我相信水媽啦、法西斯拉啦同埋家長會咧，佢哋係 法西斯拉真係正，我太喜歡呢個名字。 水媽法西斯拉同埋家長會啦，咁都係會即係都會係同埋補教中啦一啲嘅即係嘅團體都會係關注呢一件事嘅。咁我哋即係同佢哋溝通一下先，咁睇下點樣喺嗰個行動上面有一啲嘅即係叫做，因為今次係吳克儉嘅欺上瞞下啊嘛， 係 個報告有咗喺度嘅話，佢啊擺埋喺一邊先，咁等咩？喂，等我搞埋啲鏈落個台先啦，大佬係咪先？上台俾人哋鬧，係啊，落台又俾人鬧，諗住放假好地地噶啦，又搞單咁嘅嘢，成大又冧樓又成咁樣，咁啊，所以佢係未黑完嘅，仲會繼續黑落去嘅。咁啊，交俾阿水媽同埋你法西斯拉同埋家長會等團體佢哋嘅關注下，咁我哋再啲了解一下呢個情況。休息一陣，第三節咧翻嚟咧係會做一個關於牛奶嘅訪問，因為今日咧 係世界 今日係世界定國際牛奶日？ 世界 牛奶日，咁我哋翻嚟係翻嚟關注下牛奶。